貂蝉也抽取了五位幸运听众，那么还有几位啊，貂蝉就不说了，那么交给小二，小二会在明天的这个推送信息当中来公布给大家。 对， 时间很快啊，一小时又过去了。那么这么好的店，我们是说不完的。 对，单品太多了， 太多了。无论貂蝉和大掌柜怎么宣传，都不如你亲自到店去尝一尝，去看一看。 对， 那么也请听众朋友们在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店里去尝一尝，到底有没有五百多种啊？来告诉貂蝉，貂蝉也去尝一尝。又是周五了，也祝咱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后天有一个开心的周末，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那么也谢谢二位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嘞啊，那个谢谢貂蝉，谢谢大掌柜，谢谢所有车主们啊。 好，谢谢二位经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客栈关门喽。 好，下周见。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快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阳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959资讯快报。 6月28日，中共涿州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2017年度预备党员和积极分子培训班在市交通局5楼会议室举办。涿州市机关工委全体干部、市直机关党总支部、支部所有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培训。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近日涿州市高新区组织召开建设系统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宣传贯彻大会，邀请保定市安全协会专家对条例进行宣讲。会上，专家从条例的特点、主要内容、河北省建筑特点及事故规律等方面，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为参会人员讲解了安全生产工作的防范重点及提高事故防范及管理水平的方式方法，对全省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传达。6月27日，涿州市治沙办调度孙庄乡综合执法组南水北调流动工作站、涿来路西流动工作站共计30余人，在孙庄乡政府的配合下，对孙庄乡北横旗村南水北调附近一处混料囤积点进行清理治理。6月27日，由涿州市文联和明诚恒盛集团联合举办的范阳文从明诚恒盛集团专刊发布会在明诚恒盛集团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局等主要负责人出席发布会。我是冯博，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 152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凤凰花已开放了，空气有夏天味道，与你前日相处时光，从今后变成回忆资料，有相聚就有分离，出发前写歌给飞翔的年少，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总有千般百般难舍的感情，在这一刻也必须互道珍重，互祝顺利。勇往直行，我会在天涯一方祝福你，有相聚就有分离，出发前写歌给你，天空开放给飞翔的我们。 和谐的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幺八九

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今牺牲站门口，情不禁地眼泪流。

take my arms and I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ind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Time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he tenement halls, whispering sounds of silence.

就是喝那种没有时间泡乌龙，就泡音乐节奏，旋律在四面八方，我就是听着感动，不要关上我耳朵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像只美女砰砰砰，大西哆瑞哆啦啦啦，我进了青楼楼，准备跟世界解释通。Hello， 不做 party animal， 朝阳还过头，感觉在指尖跳跃，就是控制不了，不要上来靠住我 ，Just leave me alone。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像只美女砰砰砰。拉西哆瑞哆啦啦啦，我成了青喉咙。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很多人都有句这样的口头禅啊，叫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要怎样怎样啊。话说我是不知道这个三七二十一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可是曹格居然把这样的一句话变成了他的一首歌。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三七二十一。接下来来听到蔡健雅的一首歌红色高跟鞋。 强烈，却又不太了解。 是蔡健雅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很火的一部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二》当中的主题曲。在新加坡啊，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慵懒嗓音，一个是蔡健雅，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孙燕姿。接下来就来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

是王菲在95年的时候推出的粤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流星》。在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的造型，包括 MV 呢，都是体现出了一种很颓废、很灰暗的氛围。这张专辑大概有10首歌，歌曲的名字全部都是由两个汉字或者音节来组成的。除了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流星》之外呢，其他的9首粤语歌都是由林夕来负责的。继续来听小鲜肉的歌 ，TFBOY 带来的《魔法城堡》。首《魔法城堡》是 TFBOY 于2014年3月发行的单曲，也是为电影《洛克王国三：圣龙的守护》所做的推广曲。那么，也是在2014年4月的时候，他们凭借着这首歌而获得了音乐微榜中国内地最具人气歌手奖。整首歌曲呢，风格非常的梦幻唯美，也是充满了神秘的气息。继续来听那英《一笑而过》。

在其公园东侧特别增设了一条长15米、宽4米的木质画廊，整体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成。目前展示的多幅帝王御题佳作，全部由国内外当代书法家精心创作，可供游客免费参观。北京日报消息，曾经以赈灾次米得名的大兴区高米店，最近迎来了一处新兴的阅读场所。27号，本市首家24小时城市书屋在这里正式投入使用。今后，但凡持有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的读者，皆可刷卡步入书屋，享受不打烊的借阅服务。除了可以全天候读书，书房内的智能机还能帮助爱阅读的读者随时从大兴区图书馆100万册藏书中预约书籍。据悉，大兴区图书馆还将在新航城、大兴新城、开发区综合服务配套区等3处地方再建24小时城市书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航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天天天冷， 张惠妹带来的《天天天蓝》，很多人听的都是她的版本啊，其实这是她的翻唱了。其实这首歌在编曲上据说是受当时那首《梁祝》协奏曲的影响创作出来的，非常的带有这个思念苦念的那种哀怨的意境，而且开始小提琴的独奏就会紧紧的抓住听众的耳朵。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要翻出的是任贤齐的这一首《还有我》，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